次同大家讲故仔叫做《狗血》。喺十年前，我阿爷因为身体抱恙，所以就唔再做佢嘅盐生意啦，就喺屋企唞咗半年。喺半年里面，我阿爷同我讲咗好多鬼故事，呢啲鬼故事令我至今都忘记唔到。阿爷讲，狗血淋撇车，鬼系最怕佢嘅。边个地方闹鬼，只要你拎盆狗血泼过去，嗰度以后都唔会再闹鬼噶啦。阿爷讲呢啲，我都唔知系真定系假。但系村里边边个屋企闹鬼，只要攞狗血去驱鬼，就万事万灵嘅。村东头老李屋企就曾经闹过鬼啦。老李老婆死得早，就睇一个喺上市翻大学嘅仔，咁样屋企就得翻老李一支公啦。有一年一个夏天嘅晚上，阿老李去咗隔篱屋企饮酒。等佢翻到自己屋企嘅时候，都已经快12点啦。由于佢之前饮咗好多酒，呢阵时就尿急啦，佢就急望咗去厕所度屙尿。当佢入咗厕所准备屙尿嘅时候，突然之间见到一个人影都企咗喺厕所门口嗰度，仲背住佢阴森森咁笑，嗰种诡异嘅笑俾人听到都汗毛倒立。呢阵时阿老李听到嗰种笑声，心就有啲慌啦。但系佢借住酒劲，就伸个头过去睇一下，睇下边个喺度吓佢。唔睇又自学，佢一睇就吓到晕咗过去啦。因为嗰个唔系第二个，正系佢识咗好多年嘅老婆。到咗第二日，当佢醒咗之后，佢以为系琴晚饮多咗酒，有啲眼花，所以先至吓晕咗喺厕所里边。但系等佢企起身，行到去门口嗰时，就发现厕所门口有排脚印。佢顺住呢啲脚印一路咁揾落去，点知道呢啲脚印一直去到佢老婆嘅坟前。依家佢先相信，琴晚喺厕所里边嘅真系佢老婆嘅鬼魂。后面佢老婆鬼魂又嚟咗揾咗佢几次，佢每次都俾佢老婆吓晕咗。无奈之下，佢只好嚟揾我爷爷，叫我爷爷谂个办法，等佢老婆嘅鬼魂唔好再嚟揾佢。于是我阿爷就去咗集市度劏狗嗰个老李嗰度买咗一盆狗血，然后就泼到老李门前。从此之后，老李老婆嘅鬼魂就冇嚟揾过佢啦。当我听完呢个故事之后，我仲系唔相信狗血真系嚟驱鬼。阿爷为咗让我相信，接住同我讲另一个关于狗血嘅鬼故事。佢话以前村里边有一个老头叫做刘二，佢曾经养过两只狗，一公一乸。公嗰个系一个大黄狗，而母嗰个系只黑狗。有一日，大黄误食咗一只有毒嘅兔仔，就被毒死咗啦。阿刘二屋企以前喺块坟地，文革嗰时，啲红卫兵将到啲坟全部铲平，然后喺个地度起咗一间屋，要来做佢哋办公嘅场所。文革之后，由于呢度经常闹鬼，呢间屋一直都空住，都冇人敢住啦。嗰时阿刘二屋企好穷嘅，冇钱起屋，再加上阿刘二年轻胆大，就住入咗一间经常闹鬼嘅屋入边。果然，自从阿刘二住入嚟之后，经常半夜三更就会听到一个女人喺院里边大槐树之下悠悠咁喊。而家阿大王死咗啦，阿刘二死唔得，将佢就咁卖咗，就劏咗佢睇食啦。佢将啲狗血装咗落一个盆里边，放到自己瞓嗰张床下边。听讲咁样可以辟邪嘅喎，就咁样过咗几日。有一日嘅夜晚，阿刘二瞓得正香嘅时候，突然又被一阵女人嘅喊声惊醒咗啦。好快佢听到阿小黑喺个院入边对住嗰棵大柳树喺度狂叫，因为嗰啲喊声喊得有啲渗人。阿刘二都唔敢望嗰个地方，只系狠狠地对住个方向大叫：乜嘢鬼？唔准再喊啊！我队友大王嘅血，信唔信我泼柒你啊啦！佢讲完呢句话之后，就再都听唔到个女人嘅喊声。佢知道嗰个女鬼系俾阿大王嘅血吓走嘅。自从有咗阿大王嘅血，佢个院入边再都冇闹过鬼啦。